心看吧，那个愿神老自应。因为为俗与隐扬，人家娇气人性，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女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在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你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再遭践踏，这谁是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个星期澳门街啊。咁我系你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呢，咁啊一如既往啊，先要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啊。咁啊首先多谢呢，咁啊支持咗我哋好耐嘅创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啦。咁啊另外昊天企业管理啊。咁就昊天企业管理呢，咁就大家如果有法律上嘅问题啊，或者譬如有啲企业上啊做生意嘅一啲疑难啊，或者即係好多範疇嘅嘢呢，可以聯絡佢哋嘅。咁可以睇返 Facebook 啦，咁會可以喺 Facebook 度打昊天企業管理又搵到㗎啦。咁啊 ,VPP 呢冇滿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啦，咁係我哋嘅一個好拍檔啦。咁啊係即係提供好多係攝影啊 製作嗰啲咁樣啦。咁啊另外讚記美食，咁啊讚記美食呢，咁啊而家呢咁啊預咗幾個問題，咁啊早排呢我哋進行緊大裝修啊，咁啊原因呢係我哋入面呢嗰、那個原先嗰個規格呢，咁就我哋而家改類型，咁所以呢就要一次過就要喐埋佢啦，咁所以呢、那個裝修工程就唔細嘅，咁啊所以做咗都成一個月到啦，咁仲未埋尾嘅，咁啊因為呢我哋仲有即係裝修，除咗內除咗外亦都有內嘅，咁我哋除咗話要整嗰個框呢，咁入面有啲設備啊，譬如新火啊或者其他嘢呢都要改革啦，咁所以呢時間會耐少少，咁啊希望呢可以十月中呢可以開返啦咁樣。咁啊另外即係請人方面呢，我哋就亦都遇到好大困難啦，咁啊呢啲呢可能遲少少呢即係我會再分享下啦。咁啊 Poteet Yarvis 啊，咁係我哋Macau 321嘅其中一個好拍檔啦，水哥呢，咁啊佢老婆開嘅一間Poteet 嚟嘅，咁啊專係賣啲韓國嘅女仔衫啦，咁啊即係亦都我哋有聽眾呢係有落去幫襯啦，咁啊亦都效果即係返嚟個反應話唔錯，起碼呢就啲衫比較特別，亦都唔容易喺街同人會撞到衫，即係冇乜可能嘅基本上。咁啊希望即係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啊即係尤其是我哋澳門呢而家呢即係除咗話做賭之外呢，咁啊即係其他嘅譬如話零售啊飲食啊，即係好多呢啲行業其實都經營得好艱苦啊，咁啊亦都係要好有好俾心機去做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除咗話贊助商，咁當然要講下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啊澳門街啊會喺邊度聽到呢，咁就包括啦我哋嘅主台啊www.macau321.com 啊，我哋嘅主台啦 macau321.com 啊，咁啊另外 our TV 啦，咁啊天台啦，咁啊 Open Sky Radio 啊，我哋嘅一個好重要嘅 partner， 同埋另外呢我哋另一個最重要香港嘅伙伴啊 ,Magazine 啊，咁 Magazine 呢就有好多好嘅節目嘅，咁啊包括呢咁啊最 hit 㗎當然係網台大典啦， 咁啊，另外咧，我亦都要喺度咧，即系介紹下咧，咁啊，亦都係大家，即系我支持一個節目啊，咁啊就係阿迪主持嘅音樂節目啦。咁啊，即系大家喂，可能話有時即係好多歌，咁純粹播歌啲音樂節目係咪？其實唔係嘅，即係你有時聽下可能主持人入面咧有啲心聲啊，或者有啲感受咧，係佢自己嘅體會。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宗教翻咧，其實我都有時聽下啲音樂節目啦。咁我覺得阿迪同傑斯兩個做音樂節目咧，係有佢哋自己嘅風格嘅。咁大家咧就即係我覺得係不妨啊，譬如好似我咁樣啦，咁譬如可能瞓覺之前啊，或者有時睇下書咧，都可以開嚟聽嘅。咁兩個我都推介啊。咁啊，尤其是阿迪呢個，因為大家冇乜提過，咁啊由我嚟睇啦。咁啊，絕對要支持我好兄弟啦。咁啊，今日節目咧有咩嘉賓喺度咧？咁啊～有咩嘉宾啊？自己开声啦。 Hello， 大家好，你话系边个？ 你系边个咧？ 我系琪琪啊。 咁啊，今日又有琪琪喺度喎。咁啊，琪琪，我哋上个星期咧，咁啊有个节目咧就系、是、澳门街咧就讲呢、這个澳门版搞非诚勿扰啦。咁啊，你自己有冇睇过呢啲节目啊？ 都睇过下啦。 你睇过系嗱？即係我所講咧，其實主要咧有幾類型啦，一個叫非誠勿擾啦，就萬飛主持噶啦，咁有個咧就係、是叫呢、這個我們有會吧，就一百個女仔咧企喺後台嗰度咧，咁就跟住揀30個出嚟嘅，咁啊另外仲有個咧就叫百女挑一，咁就係一個女仔上去就20多個男仔去揀嘅，咁你睇過邊只咧？ 約會吧嗰個咯。 即係100個女仔嗰、那個， 嗯， 咁啊，即係除咗非誠勿擾同我們約會吧，你即係呢兩個嚟計啊，你自己中意邊個？ 嗯，約會吧嗰個咯。 點解啊？即係覺得嗰、那個係好睇啲定係點啊？ 多啲啊嘛，即係多啲揀啊嘛，咁你來來都係嗰扎人嘅時候，可以有唔同配搭出嚟喺度睇佢講乜嘢啫嘛。 咁啊，上集節目我哋出咗街咧，咁啊有即係有啲聽眾啦，咁啊即係好大迴響啦，就話：喂，你其實我們一回霸咧，嗰啲女仔咧又話：哇，質素好參差啊，又話外形又差，又有 TB 啊，又有啲即係身形非常龐大啊，有啲又化到個妝好濃好核突啊，跟住又話非誠勿擾啲女仔又質素好好多，你自己點睇咧？ 如果靚，想乜去揀啫？ 即係上得呢節目要相親嘅，根本就係佢本身可能外形或者係其他性格上啲問題啦，係嘛？係 啊。 即係我覺得咧，有兩個趨勢嘅。第一，咁佢啲節目咧，其實普遍咧啲人咧年紀唔係細嘅，即係我上次節目有講啦，都係可能係23至25歲以上啦，好少話即係為成年，即係譬如話18、19啊、20歲走去上去徵友，好少嘅，即係有但係唔多咯。咁另外其次咧，即係好似我搭啲女嘉賓咁啦，咁你好似即係唔好話徵友活動，唔好話呢啲上去嘅電視節目啦。你譬如出面你參加有好多嗰啲譬如話嗰啲約會啊，嗰啲佢哋搞嗰啲徵友活動嗰啲都係啦，出得嚟嘅。佢如果你話係年紀細，其實冇乜啦，細嗰啲擺明就出嚟玩㗎啦。咁如果你話年紀譬如話去翻27、28以上嘅。咁其實喺度你話哇好多質素唔得，咁其實如果得嘅一早結曬婚啦，你係咪咁講先？ 嗯， 即係如果係得嗰啲我上次都話我身邊好多男仔得嗰啲一早已經結曬婚㗎啦，唔會係單身嘅。咁所以你好似話而家咁樣係上得去嘅，咁好多喂良莠不齊喎。我自己咧就有度平反嘅，我覺得咧我們有會霸咧，其實我自己又開始中意呢個節目多過非誠勿擾嘅。咁因為非誠勿擾咧，我覺得嚟嚟去去咧嗰、那個。即係嗰個節奏同個情況都好近啊！咁另外咧，就嗰個節目咧，點講啊？即係啲女仔咧係比較高竇嘅，你認唔認同啊？ 係啊！ 即係好容易咧，就去滅燈，同埋佢哋係好吹毛求疵，有啲女仔會上去咧係為咗批評人、攻擊人咁嘅。佢都唔似係嚟真係喺度揾老公嘅，佢真係 好快嘅、啊，基本上一個唔靚嘅咁上到去，咁佢哋已經基本上識咁幾盞㗎啦。 係啊，好似上次即係喺 YouTube 我 send 咗段片俾你睇啦，非誠勿擾咁樣一上去，跟住個樣比較差啲，都未個嘉賓未講嘢，已經熄咗成十盞燈咯。咁你22個人熄咗十盞燈，得翻12盞。即係其實嗰個概率就好奇怪咯。 嗯。 咁啱有人提我係24盞啦，唔係22盞啦。咁啊今日啦，即係主要我哋唔係講非誠勿擾嘅，只不過咧上集呢個節目出咗之後咧，咁就即係都有啲迴響噶嘛，喺度又講兩句啦。咁啊難得又有第二個女嘉賓喺度。咁啊今日啊咩話題咧？咁啊首先問下你先啦，喺你自己嚇，你生活 包括你长大至到而家你嘅圈子入面有几多样嘢系同日本有关？ 嗯，电器啊，化妆品啊，嗰啲基本上都系噶啦。 嗱，譬如讲下你自己有啲咩日本嘅品牌你系中意嘅咧？ 化妆品嗰啲咯。 例如咧？ Shiseido 啊嗰啲啊嘛。 咁啊 ，MAC 系咪日本嘅 ？MAC 唔系。 系边度嘅 MAC？ MAC 系外国。 咁点解 MAC 会有日本版嘅 packing 嘅？ 咁你国际化啊嘛。 唔系，我见佢连嗰、那个即系佢嗰啲别注色都有出日本版嘅 MAC。 但系早前系为艾滋病筹款，佢系揾Lady Gaga 噶。 哦，即系揾翻外国嘅明星。 佢系外国 brand 嚟。 咁啊，我化妆品我唔用啦，咁啊。所以呢即係我冇乜感慨，不過有樣嘢呢就成日都會用到 Gatsby。 嗯。 你有冇用過 Gatsby？ 有。 Gatsby 即係木村拓哉噴身嗰隻啦。咁啊、另外除咗 Gatsby， 即係嗱、好即係對我嚟講呢，咁啊日本嘅品牌喺身邊呢就隨手都可以見到㗎啦。咁啊點解呢？咁啊因為由細到大你淨係講玩嘅玩具啊，其實我哋玩嘅玩具呢都超過咁講啦，可以咁講超過八成都係嚟自日本嘅。咁啊，你自己有冇睇動畫嗰啲噶？ 有啊。 咁啊，你睇動畫，你係睇日本多定係睇其他多？ 日本咯、 啊。即係唔係話我針對國內嘅動畫嚇，咁係好直接咁講咧。國內動畫咧有某部分咧係有好嘅嘢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哋即係譬如都有啲朋友啦，譬如可能香港漫畫嘅大師陳尚賢先生啊，佢嘅作品，咁呢啲咧原創咧，我係絕對支持嘅。但係有一啲咧，譬如好似啲機械人嘅作品咧。擺明無論是設定啊、故事啊，都是可能是超小英要塞加埋高達的混合版咁樣。咁我覺得國內嘅動畫咧個可行性咧就好差嘅，同埋咧好似即係以前咧，你細個有冇睇過套卡通咧？就叫做係咪好似叫 Felix and Jerry， 即係老鼠與貓啊？就講一隻貓咧去捉只老鼠，咁就係、是。MGM 出品嘅，即係而家賭場係啊，賭場嗰間 MGM 啊，佢哋出嘅，咁就係叫老鼠與貓，就好耐嘅一套卡通，就係講只貓啊捉下只老鼠仔，只老鼠仔咧就即係老鼠仔叫 Jerry， 只貓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就成日整蠱佢啊咁樣啦。咁其實國內係有好多呢啲仿效嘅動畫嘅，但係咧佢就算畫面做到係順暢咧，佢都做唔到人哋嗰個故事嗰個意味同埋嗰個滑稽啊，即係簡單啲講咧。國內咧係冇編劇人才嘅，咁、所以咧你就算卡通咧，我先唔好評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製作啦，但係佢嗰個即係嗰個內容係唔得嘅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真係對國內漫畫即係動畫不敢恭維啦。漫畫就另計嚇，漫畫我哋揾一集可以講下咧，其實國內同人志就好犀利嚇，咁係甚至乎係我覺得係超越咗好多亞洲其他地方，可以去同日本有一鬥嘅啦。咁啊，今日咧真系唔系讲呢样嘢嘅，主要咧就系想讲话近排反日活动啦。你自己认知嘅，即系你呢段时间有冇离开过澳门啊？ 冇喎、 哦。即系一直都喺澳门入面。 嗯。 咁澳门有冇啲咩反日嘅活动咧？ 嗯，暂时就唔见。不过早排翻工好似听讲话塞车系因为有游行，唔知系咪真 的？但系个游行系反日定乜嘢 啊？唔清楚。 因为嗱，我自己咧，我就即系。呢個星期呢其實我就有去珠海啦。咁我去珠海呢咁即係其實原先個行程呢就去玩啦，即係去飲酒啊咁嗰啲啦。咁之後呢個行程呢就預咗呢就同啲朋友呢就去呢個珠海嘅吉之島啊。咁就係、是、即係珠海都好出名㗎啦，珠海吉之島因為得一間㗎啫。咁諗住即係過去買下玩具啊，咁啊過去行下啦，懷緬下啦，因為好耐冇去過啦咁樣。咁啊點知呢，咁啊嗰日喺珠海發生咩事呢？咁啊喺珠海啊，即係講緊呢就其實係節目出街，而家呢個節目出街呢應該係今個星期啦，即係會係九月嘅24或者25號出街啦。咁啊講緊喺上個星期嘅星期六日啦，咁啊發生緊咩事呢？就5000人到啦，就圍呢個珠海嘅吉之島，咁跟住咧，另外咧就珠海有個即係大嘅遊行啊，咁咧就係、是、由呢個拱北嘅關口啦，即、就、係、是、澳門過珠海嗰個關啦，就出發，跟住沿途咧就行去咧珠海香洲，你有冇聽過香洲啊？ 有啊。 其實香洲咧就係喺珠海咧就過咗呢個隧道啦， 即係喺蓮花路嘅尾，桂花路過隧道啦，跟住過隧道之後咧，有啊，我唔係好熟路嘅啫，咁啊，即係有時即係啲朋友咁去食嘢咁啊，大約認下路啦。過隧道之後咧，再直行啦，咁啊，去一個地方叫灣仔沙，咁啊，珠海有兩個地方嘅，一個叫灣仔，一個叫灣仔沙啊。咁啊，兩個地方係即係一個左一個右，完全唔拉間嘅。即係例如好多唔熟澳門嘅朋友咧，就會以為黑沙同黑沙環係好近嘅。 嗯。 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即係我都試過搞錯，即係譬如人哋約我灣仔沙咧。咁我自己咁同啲 friend 咧，我哋開頭去唔熟路咧，就灣仔，去咗灣仔，結果咧我唔見嘅，啲嘢完全描述嘅唔同嘅，跟住原來我喺灣仔沙，跟住又搭翻車過去好遠嘅，咁啊即係過去啦灣仔沙，跟住又香洲啦，咁香洲咧除咗話吉之島之外，有啲咩出名啊？電腦城啦，咁啊即係有好多電腦啲嘢賣啦，咁啊另外咧有亦都係有好多啲手機啊嗰啲咁嘅即係叫做話電話用品啦。咁啊，個遊行咧，咁啊一直行過去啦。咁啊，沿途咧就發生好多事嘅。咁其實嗰日咧，即係我自己喺珠海咧，其實都見到都好大鑊。點解咧？咁啊，啲公安啊，咁啊啲嗰啲係咪叫武警啊？即係啲衫特別啲嗰啲。係 啊。 咁啊，即係或者嗰啲係咪其實唔係叫武警？我唔係好識分啊。可能武警係北京先有，我唔係好清楚。總之係公安同埋一啲特別啲嘅警察啦。咁啊出曬嚟咁啊即係帶曬啲防暴盾咁樣啦。咁啊封路喎。咁啊封咗咩路呢？咁啊桂花路封咗，因為蓮花路呢後尾都封埋，跟住呢澳門拱北過關嗰邊嗰啲位呢，萬街呀，即係珠海萬街對面呢都俾佢封埋，咁啊成條街都係人嚟嘅，咁啊即係嗰個群眾情緒好，即係都幾有洶湧啦，咁啊即係包括呢，就其實睇報紙都有講㗎啦，咁就話Canon啦，即係佳能啦，相機咁啊專門店俾人爆玻璃啦，搶嘢啦，咁啊跟住沿途呢啲日本車又俾人推冧啦，咁啊跟住其實呢咁啊有兩單呢，咁啊大家話上網傳就未必係證實，但我就知道係真嘅。咁第一單呢就係 Sony 啦，即係呢個索尼啦，咁啊喺珠海嘅專門店呢就俾人掟爆玻璃，咁啊連埋嗰個門口掛住個招牌都好似又俾人唔知破壞咗咁樣。咁另外咧就某一間咧就即係呢個拉麵店啦，咁就好出名噶日式拉麵店咧，就俾人放火燒鋪。咁啊，即係個情緒咧係去到好癲好失控啊！咁啊，你自己睇，你覺得這個今次嘅事件啦，即係所謂保護國家領土啦，咁啊引發啲民眾，咁你覺得其實佢哋嘅嗰個怨憤係咪真係喺日本人嗰度咧？ 嗯，我覺得唔係咯。 咁你覺得其實佢哋係點解會搞到係咁嚴重咁洶湧咧？啲人 純粹係即係嗰啲叫做乜嘢羊群效應啫。 我覺得係一個發泄。 嗯。 即係佢哋嘅心態就係今次咧，佢係要借呢件事發泄，就唔係咧真係為咗反日本嘅。日本只係一個棋子，同埋咧即係叫做話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噶。日本喺中國嘅企業有幾多成喺日本先？可能係一成兩成。即係我指嘅唔係話有幾多企業喺度，而係譬如你開間公司，其實翻大陸做生意你最清楚㗎啦。一翻大陸做生意，如果你係獨資嘅，你有冇可能？你係佔大股嘅都冇可能嘅。你遲早盤生意就俾本地人啊、政府啊吞咗㗎。咁所以呢，唯一嘅就係我可能我買個品牌俾你，跟住你就攞嚟用啦。咁跟住就你哋發展，可能我譬如我抽翻成，可能好少或者幾 percent 咁樣啦，咁你用我品牌啦，咁樣我授權俾你啦。咁啊，例如有啲咩例子咧 ，Pizza Hut 啦，咁啊，肯德基啦 ，KFC 啦，咁所以譬如話大陸肯德基同香港、澳門肯德基買啲嘢完全唔同嘅，跟住古靈精怪，有粥賣，有油炸鬼賣咁樣，係真噶。咁啊，好似大陸咁 ，Pizza Hut 同香港、澳門 Pizza Hut 梗係完全唔同啦。即係譬如有機會分享一下啦，咁樣佢哋賣嘅嘢根本就完全唔同香港澳門係無拉間嘅。Pizza Hut 有扒鋸啊，咁啊開頭我都以為間 Pizza Hut 係假嘅，咁啊原來咧後屘先知道啦，原來間 Pizza Hut 以前咧喺中國嘅真係假嘅，咁後屘真嗰間 Pizza Hut 咧，咁啊同佢達成協議啦，咁你還掂你都用咗咯，咁不如我就俾個品牌你用，咁跟住咧。你又加返啲錢或者係點樣啦，咁我又控制下你啲人嘅制服啊，啲所謂質管啦、啊、咁樣，咁啊後咪咁即係咁樣合二為一嘅。咁啊不過呢啲題外話，其實中國人好清楚㗎，喺中國呢嘅日資呢，無論係零售啊廠啊，其實好多都係呢，佢係日本人有份，可能係出個名 又未必真係有實權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啲人咧，即係借今次事件咧，其實就係想搞個政府社會暴亂啊！佢根本就係唔滿意而家呢個社會現況，就乘機咧就係攞嚟挑戰呢個社會。你自己覺得咧？ 其實可能係壓，即係自己生活個壓力太大啫，即係根本係借道義去發泄咯。 咁啊嗱，其實咧呢件事咧亦都好過癮啦。即係睇到咧一樣嘢嚇，我嗰日當日在現場咧，其實中國人好識做生意嘅，係一個好叻嘅民族嚟嘅。咁啊點解咧？咁話說咧，咁啊幾千人圍住吉之島咧，咁吉之島真係唔敢開門嘅，佢係封住曬啦。我聽佢哋講咧，好似其實即係我喺大陸係留咗兩日啦，因為佢哋話吉之島已經閂咗三日門嘅啦，係冇做生意嘅。咁啲民眾喺出面啊，梗係好多時啦，有啲咩咪掟埋去咯。咁啊，水樽又有人掟啊，噼里啪啦乜都有啦。咁啊，中國人好識做生意啊。咁啊，我見到咧，咁啊，有人咧賣嘢俾人掟喎。咁啊，有啲咩賣咧？你估下？ 日本嘢咯。 唔係啊，唔係掟日本嘢，梗係唔會咁貴掟日本嘢啦。咁好傳統啊，有人啊攞啲番茄生果過嚟賣啦。就俾人掟啦，跟住另外有人買雞蛋啦。 哦，你話即係攞嚟賣嚟俾人掟嘅。 賣俾人掟啊！ 你話賣嘢嗰個俾人掟。 唔係賣咗俾人掟，就你估下有啲咩嘢係俾人賣嚟掟嘅？ 咪雞蛋啊，嗰啲番茄啊、菜啊。 有啲嘢你估都估唔到啊！有人咧就10蚊12個蛋撻， 嗯， 就擺度買蛋撻，就叫啲人嚟肚餓食啦，唔肚餓掟咯。即係 都 OK 喎，係啊！即係啲人咧，因為中國係一個好識做生意嘅民族嚟嘅， 而且掟呢啲都冇乜攻擊力㗎啦， 冇乜攻擊力，但係就整到地方好污糟咯。 咁都冇辦法㗎。 同埋咧，其實珠海咧，我見到咧就即係啲人啲心態好怪啊。咁啊，乘機咧有啲人咧，其實中國而家搞到社會咁咧，真係抵死嘅。點解咁講咧？啲日本車咧就俾人排斥，又話推車，又話剩啦。咁跟住咧取而代之嘅，咁有啲咧喺珠海係啲好有錢嘅人，可能佢揸法拉利啊。揸馬莎拉蒂啊，揸即係寶馬啊，咁啊全部歐洲車咧，就自發就組咗幾十架歐洲名車啊，咁啊好似帶頭嘅好似係林寶堅尼添，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啊自發組咗一堆歐洲車咧，就出嚟咧插曬國旗，跟住咧就圍繞住成個珠海啊、香洲啊，咁啊周圍喺度巡啊，即係喺度遊街啊，跟住咧即係掛名咧就係喺度支持，就又要反日本，實質咧。你明唔明啊？就係嗰啲喺度炫耀，即係好似香港咧，有時夜晚咧，有行人專用區咧封咗之後咧，旺角咧12點後咧，咁啊有啲人咧好中意咧揸啲法拉利啊，揸啲靚車咧出去旺角咧，跟住五六架咁派喺度咧，俾人影相啊，跟住又覺得咧咁樣係好型啊，即係佢買咗件嘢咪攞嚟炫耀咯，即係個情況就變成咁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譬如你話喂有心，我真係要反日本嘅。我真係好真，其實唔需要係我係去用一啲其他歐洲嘅嘢嚟到去比，冇嘢好比嘅。其實車嚟啊嘛，日本車同歐洲車有咩好比啫？即係有錢嘅咪買架歐洲咯，窮嘅咪買架日本咯，代用啫嘛。再唔係其實日本車都唔係好差啫，而家有好多都係好好噶。咁其實喂，即係我成日都話一樣嘢，一支 AK-47 機關槍咁。如果佢落喺一個賊嘅手上，咁佢當然係一個犯罪武器咯。咁如果落喺一個警察或者係一個軍隊，我嚟保護國家嘅，咁佢咪一件正義武器咯。佢即係佢冇罪嘅，即係所以我覺得而家譬如話反日本咧，去攻擊一啲即係日本嘅商鋪啊，或者一啲即係日本嘅嘢，其實佢嗰啲冇罪噶嘛。佢其實即係你要針對嘅係背後嗰樣嘢，咁而唔係咧去攻擊嗰啲物質，即係大大聲聲咁話。要抵制日貨啊，話唔再用日本嘢啊，甚至乎有啲即係上網啦、啊、又話我哋唔再睇日本卡通咁。但係講真啦，口講就容易㗎，我霸睇霸用兩日三日一個星期都冇問題，要你完全脫離你覺得得唔得先？而家呢個世界即係啲品牌啊所有嘢都係撈埋曬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完全脫離曬冇日本嘢嘅情況之下生活先？ 我諗如果中國真係唔用外國，即係日本咁樣切過嚟嘅嘢，咁佢都有外國嘅嘢用嘅。但係好多日本牌子喺中國設廠，咁你想打翻裡面做嘢嗰啲中國人啦，定係打冧嗰間廠咧？咁咪冇人冇公開咯。 同埋咧，其實啲市民咧冇諗嗰樣嘢啊。其實咧嗱，而家講緊成日話咩主權。個主權點維護？梗係由國家嘅領導人去維護啦，即係你梗係國家軍隊嘅事，呢個係國家嘅事。你作為市民，即係你反映咗有不滿係啱嘅，但係問題 國家一直唔做嘢咧，係冇用噶。即係喺度咧，自己咧，不停咧，我見到而家啦，近呢個禮拜啦，就不停上網，就成日咧會整一啲假嘅消息出嚟，又話，中國開戰啦，又話啱啱咧有幾多艘嘅戰艦咧就同日本開火啦，跟住甚至乎咧就可能喺啲微博啊、QQ 咧就直情有啲啊吹到大一大嘅，就話中國又部署要軍炸日本沿岸啊，乜乜啊嗰啲，即係喺度整呢啲消息出嚟咧，就係好。點講啊？即係自我啊，心理膨脹啊，即係喺度自己滿足自己咧，真係係即係俗稱咁樣講啦，即係自己匿埋打飛機。咁即係我覺得就個用處係冇用咯。咁你一日你老實講，你自己國家唔喐嘅話咧，係你點做都冇辦法噶。同埋第二一樣嘢就係、喺街去推冧啲日本嘅車啊，或者譬如即係見到話哦，日本食拉麵嘅地方放火燒佢咯，掟爛 Sony 嘅玻璃啊咁樣。其實呢啲行為咧。其實是等於暴亂的，即直情是好像暴動那樣的。那很奇怪一件事的，其實呢即好像吉之島那樣，那他是即 有這個公安的人在守住，那 是有的，是有差不多我想都100個公安，即在門口有個封鎖線，但是很怪的就是呢，你企還企，他真的個感覺好像打份工那樣，他完全是不會制止其他人 的行為的，即譬如呢那些人，即我直接這樣說，啲人咧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吉之島喺附近咪有啲，即係你百貨公司隔日都會掛一啲旗啊，或者會有啲垃圾桶係咪先？ 嗯， 會有啲設施喺個百貨公司出面噶嘛，即係例如廣告板咁樣啦，佢打爛曬噶，佢見住人打佢都唔會理噶。咁其次咧就係、 是，咁佢唔想影響，即係點講？人哋打咪打咯，佢驚俾人打啩？ 嗱，唔係佢呢啲咧就好少加嘅，中國咧佢就係想咁樣，佢就係想咧。藉住呢件事，跟住呢就話俾日本知啦，我哋啲人好唔妥㗎啦，但係呢我呢就為咗面子，我又唔會同你開火嘅，但係總之就我哋啲人好唔妥㗎啦，就成日係咁樣，就想日本自動自覺呢、你好收手啦咁樣囉。 人哋唔會睬你 㗎，唔會睬你㗎。 因為日本人呢佢哋咁即係咁守紀律咁團結呢，佢對外嘅佢係唔會理㗎。即係你外邊對佢啲嘢品評差品評好佢都唔會理㗎。所以成日咧，以前細個話咩嗰啲明星歌星咧，嗰啲 fans club 咧係冇海外會員，就係、因為佢哋係對外嘢唔會理嘅。你發翻版碟，你咪翻版碟咯。嗱，唔買咪算咯，正版。 即係我哋做玩具咧，都已經有一樣嘢知道咧。日本好多嗰啲限定咧，佢都係咧好衰嘅。佢第一以前咧，佢就係你話齋佢見你海外買家，佢唔會賣出嚟嘅。 嗯。 你因為你要嘅，你過嚟澳門過嚟日本拎。 係啊係啊。 咁另外第二樣咧，佢哋而家咧因為始終向錢看啦，都要賣出嚟啦。佢又分啦，日本版、海外版。 嗯。 日本版咧點樣個質素啊靚啲啊？可能係有時咧會係即係啲印刷都靚少少啊，啲嘢咧係執到係 detail 嘅，好精美嘅。咁啊，海外版咧質素點都參差少少嘅，即係例如可能啲星矢嘅七合金啊，或者係其他即係啲模型啊、高達嘅都係嘅，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當然啦，咁亦都有啲呢就係佢買咗個版權出嚟，跟住由中國或者香港自己去做，結果呢做返出嚟個質素係好靚嘅，留返入日本，但係日本呢就倒返轉呢，即係佢哋都唔係我哋日本嘢，就算你做得靚呢算啦，我都係唔要啦，佢哋心態好怪㗎。咁但係即係正式式咁講，如果啲人而家咁破壞，你喺街上面賣日本相機嘅，掟爛佢玻璃，搶佢嘢，拉麵嘅燒佢鋪，跟住吉之島百貨嘅圍佢，等佢開唔到鋪。其實最尾你講得啱一個問題，你受影響其實都係咩？中國人嚟啫嘛。佢日本人你拗佢唔痛啊，即係佢根本佢就唔係一個佢重點嘅項目。倒翻轉佢日本最重點喺中國嘅係咩項目啊？咪啲工廠咯，即係嗰啲咧整plasma整嗰啲AV 產品啊，即係講緊係嗰啲電話啊、電子嘢啊，嗰啲廠咪最大影響咯。但係你對零售啊，對嗰啲唔會有問題㗎，對嗰啲廠。 佢其實依家咁樣嘅情況，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哋會咁即係咁激動去做呢啲嘢咯。即係你只不過係法律上嘅問題去爭一樣嘢咁樣啫嘛。人哋都冇話要開戰。 其實 你開戰嚟做乜嘢？ 其實即係我唔明中國係點樣諗嘅，即係去到呢一刻我都唔明嘅。即係相對咧，其實你睇到其他國家，譬如喂韓國咁樣，佢哋都有去為自己同其他國家嘅紛爭，咁咪攞翻自己認為自己應該有嘅嘢咯。咁唔啱嘅，好似以前咁，其他國家都係啦，英國啊，或其他地方都係噶。 打仗咯，甚至乎美國咁唔關你事嘅都派兵去打啦。咁其實你中國其實我真係唔明啊，你對外宣稱而家啊世界 number one 強國，其實驚啲乜啫？其實講真一個賭啫嘛，大不了嗱，做人嘅最緊要輸得起。派兵打，兵打，就算我當即係船打唔贏嘅，個島係唔會走噶嘛，炸咗個島佢咯，係咪先？放 你好似話裏邊有嘢嘛？ 唔係裏邊有嘢，裏邊有嘢啫。但係個島個表面係即係個表面係喺度噶嘛，炸咗佢咯。你可以炸兩隻飛彈就炸咗個島啊，嘣炸咗個島。 不過最可愛就係有一樣嘢，譬如好即係咁多年嚟第二度嘅地方咪有排華嘅。 係。 咁其實都對中國人幾唔公平啊！即係排斥我哋啊嘛，係咪先？咁排華不即係包括埋就係譬如打人啊，又係整爛啲鋪頭嗰啲嘢係嘛？係。咁但係嗰啲人會好落力去做去排華，因為一眼認到你哋中國人咁點點點啦。 係。 咁呢啲都係好不幸嘅事啦。咁但係咧依家最過癮就係咧你依家係排日啦，咁。如果佢真係見到日本人，佢真係打啦；見到日本鋪頭打啦。但係咧，你見唔見到有啲人咧，即刻將自己嘅外國車咧裝飾嗰個車頭成為中國國旗啊？將自己部相機個鏡頭包翻支國旗啊？又話喺度好多嗰啲理由啦。我見過有一張相係寫住話用日本嘅相機影翻啲日本人啊。 哦，係啊。 係啊，咁其實。好過癮，即係佢好多解釋啊，好多掩飾咯，即係人哋外國嗰啲真係，即係我當然都唔贊成啦。排華嗰啲有佢哋嘅理由，但係都好慘烈嘅。但係人哋係一二三度做落去，即係去打啊，去搶啊，去破壞啊。但係我哋嗰啲調翻轉係要去遮掩咯。 哦，一個心態啫嘛。哎呀，我減肥啊！咁但係我都會肚餓㗎嘛，我咪食嘢囉，跟住我咪同自己講，哦，其實呢個呢卡路里又好少，呢，這個又冇乜糖分，呢，這個呢食落去又唔會有反式脂肪，總之唔好理啦，都係食飽咗先啦，咪咁嘅心態囉。人哋嗰啲心態就係，我真係要減肥咁點啊，唔食咪唔食囉。但係佢哋咁唔係㗎嘛，佢哋咪一路係自我感覺良好之下去做佢哋認為做嘅嘢囉。其實而家咁嘅情況仲好啊，你俾我老實講啊，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受，我想出去出面其他地方玩啊。我真係唔即係人哋問我喂你係邊度人，我第一講梗係講澳門啦，第二嘅你問我，我寧願認我真係我寧願認我真係認香港澳門，我真係唔會認中國。嘩大佬，你見到佢哋出到去呢，即係其他地方去旅行呢，你見到啲中國即係啲強國人嘅醜態呢，係令你覺得好恥辱㗎。即係例如唔好講咩，你講食嘢咁嚟計，係完全呢係即係嗰個奮鬥嗰個抗爭心呢係好恐怖啊。食鋪飛有乜都好呢，一個人成碟嘢同你拎走去，成盤嘢拎走去，係拎返去分俾自己台啲人食，再拎返嗰盤嘢出嚟。咁另外呢，第二即係講樣衰啲啦，仲有啲咩古怪嘢呢，咁落手啦，跟住另外譬如話有啲調味料嗰啲成樽我霸住㗎啦，跟住人哋過嚟問你唔該可唔可以借次茄汁話唔得。即係你見到個強國人呢，佢出到去咧，嗰個去其他地方旅行啊，嗰啲咧，個感覺你覺得好嘔心噶，即係你覺得唉好不恥啊！哇，竟然話大家係同一個地方，所以咧，即係好似最近啦，新鮮鬼熱辣啦，香港你有冇睇過上水咧，咪反啲水貨客嘅， 嗯， 又話咩即係講啲中國人啊咩嗰啲，喂老實講，你我哋喺澳門睇到好簡單啫嘛，你啲香港人佢係反對啫，佢哋係揸標語喺度嘈啫。有冇喐手腳噶？結果你睇下嗰啲大陸嗰啲，或者係叫做話新移民啦，喺香港有身份證嗰啲國內強國同胞咯，喐手打人咯。哦，你個肥仔舉牌啊，打巴你咯。即係你有啲乜嘢，擁你咯，推你咯。即係叫做你見到佢哋嗰個面目係好可，哎呀，好，即係你覺得好可恥啊！即係你覺得，唉，點解大家咁近呢個地方，即係叫做話大家都係有親戚關係啦，即係呢個係。當係自己阿爸阿媽，或者係當阿哥細佬咁樣咯。點解呢個有親戚關係嘅地方咧，啲人嗰個水平嘅質素係低得咁可怕嘅咧？同埋即係叫做話核突得咁犀利嘅咧咁樣。即係所以咧，好似而家咁，其實我覺得好噶。咁啊，少咗中國人去日本啦，最好啊。又話咩抵制啊，唔去日本旅遊，你最好真係唔好去。你唔去日本咧，我就去啦。我講真係咪先？ 都好喎、 啊。係啊，你最好唔好去日本，唔好出去，唔好出國啦。你咁愛國咧，最好咧用大陸嘢。 飲啊飲翻大陸奶，跟住咧用啊用大陸相機，睇啊睇大陸電視，揸啊揸入大陸車去玩咧，就喺大陸嗰啲玩，去翻大陸嗰啲景點度玩啊，最好唔好出國啦。真係我建議啊，哇老實講，即係我見到嗰個中國人咧，可能係即係長久被壓抑得太犀利，嗰種逼壓衍生出嚟嗰個陰暗面咧，係直情係可怕到咧，係自卑到自大。是完全咧，自己覺得自己好偉大。 唔係，我覺得如果譬如你依家淨係抗日啫嘛，即係反日啫嘛，我喺度諗緊，如果佢淨係用翻自己嘢咧，我諗呢個中國應該唔過一年應該會死噶，即係啲人食嘢毒死啊，跟住揸車爆炸死啊，啲工廠爆炸，跟住嗰啲鋪頭又唔知點樣啊，咁樣咯，好搞笑咯，一定會。 其實好事啊，我覺得，即係。喺呢度咧，其實今集澳門街咧會係比較短少少嘅，因為今個星期咧就我做嘢比較忙啦，咁啊呢個星期點解忙咧？咁啊因為都係要翻去國內啊，咁啊都係會即係去翻廣州啊、珠海咁啊跟進一下啲 case 啦，即係啲生意嘅下步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時間今集都會比較短啦，嚟緊呢一兩個禮拜都可能會比較短啲啊，因為真係冇乜時間。咁啊不過咧即係我自己睇法，我覺得咧，而家啲人咧，你喺度隱藏喺民間咧，那個不滿情緒咧，佢係想揾一啲嘢嚟爆炸，跟住咧就想係直情係揾啲事嚟到去發泄，就完全咧就唔係為冇 point 嘅，即係唔係為嗰樣嘢而去爭取嘅。咁啊，我見到呢個情況咧，唔止大陸嘅喎，香港都係咁嘅喎。咁啊，所以咧，即係之前台長都話啦，喂，香港遲早暴動啦。咁我睇咧，其實大陸咧都好難講喎。咁啊，你自己嚟計，你覺得呢啲反日活動，你自己有咩總結啊？ 我覺得好無稽同埋好無聊咯。 係。 即係我唔係好明，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爭拗嗰件事，就係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嘅抗即係真係中日戰爭啦，真係刀劍炮咁樣嘅。咁呢啲我可以理解，即係成日都話你哋日本人點樣合我 哋。嗰啲真係打仗啊。 係啦，但係依家問題係為咗一個賭罪咋嘛。咁你去反抗去性唔緊要，即係你話之前我都睇新聞話，譬如衝上釣魚台。插枝角其實佢好似登陸月球咁。OK, 咁呢樣嘢我明白你去爭取唔緊要，但係乜日本產品有影響？ 嗱，你有冇睇到咧？其實咧，佢最搞笑一樣嘢咧，新聞有報噶。佢哋啲人咧去攻擊呢、這個即係店鋪啦，或者係破壞百貨公司啦。跟住咧，你如果你真係不滿嘅，破壞完咪算咯。佢啲人係入去搶嘢噶嘛。但係你睇下佢哋搶嘅嘢，首先係搶啲乜嘢啊？ 日本嘅產品。 梗係唔係啦？就係咁先搞笑，搶勞力士啦，搶 Gucci 啦，搶名牌手袋啦，搶 iPhone 啦。 即係其實借道義咯， 借道義呢一堆係唔關日本事，唔係日本嘢嚟㗎。 我覺得偷嘢同埋即係呢啲人係好可恥咯。咁將原本嗰個計劃去破壞咗，即係你話我唔係話要贊成佢哋去即係破壞嗰啲日本嘅店鋪，但係你令到呢個計劃去破壞咗咯。 同埋啲人咧係有種咧係即係失控嘅情緒。我係為咗破壞而破壞，點解咁講啊？即係好似佢哋咁。其中一個人指星巴克 Starbucks 是日本人開的，結果呢就成班人走埋去呢，又打爛間鋪啊，又話要放火燒佢咁樣。其實即係老好認真咁講啊，佢哋嗰種麻木呢，嗰個真係蝗蟲嚟㗎。佢哋係為咗直破壞而破壞。第二呢， 我有啲擔心澳門會有咁嘅事。 澳門就應該唔會嘅，因為澳門 但都幾多國內人嘛。 澳門多國內人啫，但係澳門我諗咧，因為即係賭場啦，同埋即係其實始終澳門係旅遊城市咧，睇得好緊啊。同埋咧，你一定咧，你係要本地咧有一班人咧，係想出嚟搞嘅煽動到先得㗎。你佢作為一個，佢就算係過嚟，佢都係過客啫，過客就冇乜實力嘅。你話澳門如果啲青年人逼進，第一時間講啦，澳門咁點會係反日本先啫？第一時間就係反咗啲大陸人先啦，如果澳門人激進，係咪 啊？喂，好似最近咁，即係 拖啲綠包去車佢哋。 係啊，即係早一年前都話啲國內人都冇咁過分，而家真係越嚟越過分啦。嗱，屙屎啊，周街啊，大小二便，都不在話下，掠痰啊，掉垃圾都不在話下啦。咁啊，最嚴重係啲乜嘢咧？咁啊，例如搭巴士咁樣， 佢哋啊拎咗好多手信啊，好多嘢咁啊，坐巴士啦，霸住晒啲位啦，咁啊拱啲人啦，拱啲老人家啦，咁啊另外咧最兴啊国内斗争文化，上车啊有啲乜嘢啊，上车落车啊拱你啲人咯，推咯，跟住过关嘅时候啊，喺度拍咯，即系好似我亲自见到啦，喺澳门过关咁样喺度自己围内喺度排队，跟住打交嘈交，经常都有啦，连啲海关都嘈埋嘅，即系不满啊。拍佢啲玻璃啊，踢啊，即係大陸嗰啲咧係啲係好係好過分嘅。同埋第另外咧，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樣，澳門治安真係差咗㗎。其實講到尾，兩個類別嘅人，我覺得有關啦。咁第一就係啲南亞裔咯，即係真係即係啲南亞裔人其實係帶嚟影響咯。其次就係呢啲咁嘅強國人咯，即係好似以往咁喺澳門，你有冇聽過71或者乜嘢會係俾人偷嘢就會有嘅，搶嘢破壞有冇？ 咁又冇。 另外第二嘅街上面電話亭成個電話俾人叫走咗，有冇發生啲咁嘅事？ 即係好似佢哋啊，連地下啲高速公路嗰啲地下嗰啲電纜都偷一樣啫嘛，溝渠蓋啊，哇！真係好核突咯，我覺得。因香港嗰間咩大學啊，攞條鐵鏈攔住曬嗰啲渠蓋，就為咗驚俾人偷。大學嚟㗎，大佬，你話偷資料、偷成績，我接受 到。我真係咁講啊，就算我哋自己裝修啊、鋪頭啊，都千叮萬囑嗰啲師傅啊、裝修嗰啲啊，你一定要攞鐵鏈鎖住到鐵閘啊，你一定咧拆咗啲嘢落嚟咧，譬如你拆咗個櫥櫃係鋼嘅不鏽鋼櫥櫃，擺喺門口，跟住你喺入面裝修咧，你一定要揾人睇住，一定咧要擺啲嘢喺度，就唔好就咁一個櫥櫃擺喺度啊！如果唔係你轉個頭咧，你入翻間鋪度再出翻嚟咧，俾人抬走咗㗎啦。跟住你要再收返去得，你去返附近有啲收爛同爛鐵嘅，你要搵返晒啲嘢喺度。因為真係好似我好似唔好話多啦，好似我哋咁樣，而家真係個地步呢，有時好似我哋個區啦，都比較多嗰啲強國同胞啦。佢真係我試過係顛倒啊，可口可樂送一箱汽水嚟，擺喺門口有四箱嘅。佢送到嚟擺低咗，跟住我收一收貨，比較忙，我話唔夠夥計，我諗住轉頭自己搬入去。隔咗唔好耐啦，十分鐘、十五分鐘咁上下啦，同羅賓都喺度，門口就唔見咗一箱汽水咯。 黐線！ 係啊，即係咁樣偷法噶，跟住咁好彩，即係即刻打翻俾可樂，就話你係咪送小樂箱嚟啊？我唔係喎，跟住我講翻個司機都話咯，肯定又係俾嗰啲咁嘅老鼠偷咗啦，咁樣即係叫做話咧。嗰個情況係好嚴重咯，咁所以即係你話喂借今次咁樣反日，其實呢一節比較長少少，因為我哋今節咧就唔喺錄音室度錄嘅，咁就即係冇分開做兩節啦，咁其實個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即係藉住呢樣嘢想講翻咧，係咪背後大家要諗下個意義，係咪真係需要咁樣做？其次啲人嘅目的係乜嘢？咁呢樣嘢即係大家好好反思下啦。咁最尾啦，咁都有冇啲咩總結啊？琪琪？ 總結啊，我發現就係之前香港我哋成日都笑佢咁無謂去反對呢、這個咩國民教育，咁其實我諗下又啱㗎喎，點解佢哋咁激烈，因為你諗下中國成日都話國民教育要勞改乜乜咁嗰啲呢，但係佢哋係咁即係啲質素都係咁差，咁如果香港真係俾佢哋教會好慘囉。 冇用㗎，國民教育呢佢唔係教你呢， 所以我比較喜歡澳門嘅公民教育囉，都係教啲好基本嘅禮儀，我會接受。 國民教育唔係教你有禮貌囉，做一個有質素嘅人啦，佢教你呢要愛黨愛國啦，武裝自己啦，打倒你敵人啦。 但我覺得好自私囉。 算啦，呢個世界其實即係我真係咁講，你唔好話悲觀啦。炸炸冧嚇，外星人侵略又好，核爆又好，乜都好，爆咗佢算啦。呢個世界冇希望噶啦，即係我呢樣嘢睇得好灰嘅，所以我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我係唔會要小朋友嘅，因為我覺得就算要下一代咧，係受苦嘅啫。即係呢個世界其實而家去到咁嘅情況，自己都見到咁多問題，即係呢樣嘢咧，作為一個成年人其實好可悲嘅，即係唔係話我對生活嗰個係睇得好灰。而係事實上，成個世界都令我睇得好灰嘅。咁啊，喺呢度做總結啦，好嘛？今個星期，咁啊，最尾為幫我哋 Iron Man 系列買下廣告啦。咁啊，第三節就出咗噶啦，第三段咁啊，你都買下廣告啦。 賣我哋之前錄嘅嗰段。 你唔记得咗啦，唉、哎，算啦，咁唔好卖广告啦，好啦，咁、大家留意算啦，拜拜。 拜拜。